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咁啊，頭先我係諗，我頭先講喺咩咪後講咧，就哇！如果講咁多嘢咧，都係半個鐘啊，係啊，呢個 係好大鑊啊，真係。 所以我每個星期講半個鐘咧，咪一個半鐘咧，唔少嘢噶咁。咁所以就即係講到，如果講廣東話啊呢啲嘢， 電台爽好多，電台半個鐘好似得廿二分鐘咁嘅啫。 因為有呢個廣告時間 啊嘛，係啦， 係啊，因為冇廣告時，冇廣告時間，所以就 你搲啲廣告翻嚟啊，得唔得？ 冇好 niche 嘅，所以我都係13億人都係睇唔明，都係700萬人算嘅。 都係算，我10萬8萬我 OK。 咁我哋頭先講嘅廣東話啊嗰啲嘢咧，就好明好快就好容易咧，就會連結到一個另一個話題咧，就係簡體字嘅問題，同埋普教中嘅問題。 嗯、 因為頭先講到普教，即係我哋頭先咪後講普教中咧，咁就係我哋發現咧，原來唔止我哋嘅廣東話都變得慢慢地北方化，或者叫做中國化啦，而係我哋而家由娃娃找起嘅教育就係中文用普通話咁樣。 嗯， 咁大概係有三成度啦，佢哋而家話係有咁樣。咁有啲媽咪咧就會媽咪嘅網民咧就講話嗰間嘢明明就話自己係粵教中。 嗯， 咁但系佢里边咧有一班普教中，咁家长咧系冇得拣嘅。如果嗰间学校系拣咗，咁今年咧就有呢、這个交通局咧，原来系教局咧系揾咗教大咧，而家嘅即系教育学院咧就去做一个研究，就话究竟普教中有冇成效可以提高中文水平呢？咁發現原來係冇嘅。咁但係嗰份報告呢，原來喺上年已經做完㗎，但係佢拖到而家都唔發表，唔知點解。咁就有啲人就覺得係因為政治原因啦，咁樣因為不理佢推普教中㗎嘛。咁但係實際上就係、是、你覺得嗱，我哋有一個即係頭先話13億人睇唔明呢個係個迷思啦。第二個迷思就係話用普通話嚟諗嘢或者講嘢呢，係會對寫嘢有幫助，因為你普通話可以直出書面語，你覺得係咪嘅咧？ 如果我哋個書面語 唔使會即係再翻譯一次咁。 係啊，如果我哋承認個書面語係普通話，咁你學普通話就自不然啦。我哋桌子，你學係桌子係咪？ 台 係啦。咁所以咧，而家我就係覺得我哋就要打破書面語係普通話係現代漢語啊嘛，要用粵語入文啊嘛。是不是 我覺得我哋寫台啊、冷氣啊、魚蛋都係書面語嚟噶，其實又講到、啊、又寫到，我相信中國人都會明白睇完之後。 係啊，寫咗出嚟嗰啲就係書面，但問題而家嗰個教育制度或者我哋嗰個上流社會就係唔係用依一種作為書面語咯，用佢北方用佢普通話作為一個書面語咯。 哇、哦！咁乜嘢叫做書面語？其實呢個背後唔係一個語言學問題，呢、這個權力問題 啊。係啊， 邊個擁有權力就邊個定義乜嘢係正統。 系啊，咁所以佢或者用仲有好多或者啊想統一啊，不如大家唔好台啊，你唔同方面唔同講法，不如而家叫桌子啦咁樣。咁我哋喺近幾年之前都係玩緊呢個遊戲，都冇乜問題嘅、考試咪桌子咯，桌子對於我哋高質素嘅人嚟講，又唔係啲咩咁艱巨嘅嘢，係咪？咪唔寫個嘅字，咪寫個的字咯，係咪？ 自己翻譯啦， 冇乜嘢噶，係咪先啦？喺咩場合著咩衫啊？係咪？只不過依近幾年咧，個政治環境咧就令得依啲語言嘅嘢，依啲語言政策就好有政治性噶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係撩曬啲嘢出嚟講，係咪？調查曬每一個學校係用普通話係粵教中，係咪？去到一個地方咧，去到一個點咧，就係頭先你話教大嗰個報告咧，都唔係話即時去 起碼半年定係一年都未 出嚟。係啦，而家咪爆出嚟。 佢就趕住喺今個立法會會期之前就要攞上去啦，因為可能要係即係一定要攞上嚟咁樣，即係唔掂咁樣就係會喺今年裏面搞掂。但係問題應該上年就完成咗㗎啦。 咁所以如果你話背後冇咩政治目的或者冇咩嘢嘅，有個報告咪交做咗交。咪交出嚟啊！不過都要對嗰份報告講句公道説話，就係用普教中未必顯示到有好顯著嘅中文嘅進步，但係調翻轉頭，普教中亦都冇話有 損害 拖低你嗰個中文學習嘅咁樣，咁即係話可有可無啦，係咪？ 係啊， 可有可無。咁如果我用一般人嘅情況之下，可有可無，點解你又要將佢變成長遠目標呢？ 长远目标呢个出自何处咧？ 长远目标咪出自佢教处咁厚好厚嗰本嘢咯，我又唔知咩嘢咯。 即系佢官方嘅， 佢官方嘅一啲文件啦。 纲领 系咪？ 佢就系话我哋长期嚟讲都系要推呢个普教中啦。 系啦，长远目标。喂，咁你越教中，你唔会变成长远目标？系咪先啦？咁你一系就两个长远目标，一系两个就唔系长远目标啦。而家咧，你唔公平啊咁样。 喂，即系等于你以前一两年前啦，阿曾俊华就加呢个烟税咁样，跟住啲人就话：咁点解你唔加酒税啊？你自己中意饮酒啫嘛。即系唐英年嗰阵时 候，系咯， 你自己中意饮，点解唔一齐扑街啊？点解唔舐走佢啲鱼蛋嗰啲上面嗰啲酱啊？咁样 系咯。咁所以咧就咪。呢、這個或者唔係一般人會發現得到咯，唔係我個 point 咧就係話，我唔係話去窒礙唔俾普教中，我哋都要去顧翻嗰個輕重嘅比例。 嗯、 我都寫過文章嘅，譬如話一個重啲嚇，一個九一嘅比重咁先算啦。 九廣東話， 九廣東話，一間普通話咁樣。咁、你話，哎呀，咁普通話會俾人標籤，俾人好似標籤咗，好似英文學校咁，好似有高嘅地位。OK， 我褪後一萬步，我就俾你當係標籤到好似英文咁樣。咁又如何啫？係咪？ 咁最後都係主流都係講廣東話。 係啦，而家我關心嘅係個主流個大部分人啦嘛，係咪？你嗰啲叻人嘅一成係 EMI， 一成係 PMI 都好啦，我咪俾你咯，係咪？我咪用個一成嘅框框框住你咯，係咪？ 即使你變成一個貴族語言，都 你咪係貴族語言咯。我哋對我哋自己廣東話有信心，我哋唔係話全民貴族啊嘛，係咪先啦？你係一成去做貴族，得冇乜問題，你咪去做深佢咯，係咪？做唔到大噶啦，咪做深咯，係咪？我俾你發展啦。系咪？ 而家要做大又做深， 系 做大做强啊！而家 咁，所以呢个咪我哋唔开心，呢个就系我哋唔开心嘅原因。我哋冇顾及个大多数啊嘛，系咪？同埋你而家仲俾埋佢系你普教中好似仲有啲特别嘅资助啊嘛。 你又长远目标， 系咪？时间上你又去立所长远目标，你钱又有多啲，系咪？咁我哋个广东话嗰个地位系向边度咩？喺边度咧？咁样。咪就係咁樣咯， 因為佢廣東話就不嬲都係喺一個冇人理嘅獨撚狀態咁樣， 冇人理之後，所以佢咪話我冇人理，咁都唔使用啲錢特別照顧你啦。但係依個道理調翻轉頭講都得嘅，就係、是、嗰個廣東話越嚟越打壓或者越嚟越少嘛。我哋要保住佢依一樣嘢，先至去更加去大力咁嚟到去喺廣東話嘅方面嚟到去支持佢嘛？你咁講都得嘅，都依然係好理直氣壯嘅。 唔係，基本上係邊個有話語權就去講？ 係啦，所以你普教中，你不如就當你係EMI 咁樣英文作為呢個授課語言，我就當你英文係貴族，我就當你普通話貴族， 英就 英 文學校， 精英英文學校，精英普通話學校，你就同我上美勞堂、上體育堂去買嘢食。問阿姐買嘢食都講普通話， 嗰個阿姐講唔講普通話？ 我唔理佢點樣都好，即係你要咁樣，你先至去有心去推廣普通話咯。我哋要教好似教人哋推廣普通話，如何推廣普教中咁樣？ 因為我細個嗰陣時有李嘉怡嘅笑談普通話， 有啊，係啊。 但係嗰陣時嘅普通， 但係我哋而家唔係反對啲人講普通話啊嘛，係咪？我哋有普通話堂啊嘛，而家就係用普通話嚟去教中文。 我唔明點解唔可以分開，就係中文咪講翻我哋以前嗰種做法咯。然之後就另外撥一堂去教普通話，就係、是、教普通話。 係咯，而家問題佢就係越踩越多咯。個 point 係你唔用個踩字，佢咪越佔越多咯。OK， 你唔用個佔字，佢咪同你越嚟越融入得多咯。系咪？我唔理你用啲咩动词啊，个事实就越嚟越多啊嘛， 或者越入越多咯， 系啦，越入越多，越入越深啊嘛，系咪先啦？咁所以个系，除非视而不见啫。咁而家咁系咪？ 你觉得担唔担心咧？而家 會唔會有擔心呢種感覺咧？雖然你就話啊，對學者嚟講咧，都叫做是即係叫做一般改變咧，都非常之睇得淡嘅。 開始逼我啦，真係嚇！十點半之後開始逼我啦，係我都擔心噶。咁你咪慢慢越嚟越冇咗自己阿媽咯。廣東話係我哋阿媽嚟噶嘛，係咪？越嚟越冇自己阿媽咯，係咪？咁呢個咪就係個擔心咯。擔心呢個唔需要點樣去帶。大道理啊，點樣話？哎呀，廣東話 冇咗，好多理據出嚟 啦。理據噶，唔需要講歷史啊。廣東話會有好多歷史啊，咁樣係冇咗九聲啦。咁樣呢啲唔需要啊。我一般普通市民，我理得佢幾多聲啫？唔通你廣東話剩翻一個聲調，我唔撐咩？ 一個聲你照講噶嘛， 都要照講噶嘛。你廣東話得個一百年歷史，咁我唔撐咩？係咪？要係成千上萬嘅歷史，我先撐咯。 咪事實上，普通話嘅歷史啊，仲短噶。 系咯，咁所以如果你讲历史又系讲得唔通嘅，即系如果用历史个咁嘅道理嚟到去撑嘅话，咁所以呢个都会担心，同埋你越嚟越见到系根本系少紧噶嘛，本来系少意思，即系个数量系少 ，OK， 咁好似啲名校由小学到中学，本来十二年系越教中，而家佢褪下褪下，系咪啊？调整地到最后埋单就系用六年普教中，六年越教中，我哋冇咗一半噶啦。 但系其实里面都好，对于啲学生嚟讲都几叫做，有啲人会觉得呢个又系匪夷折腾，好折腾佢哋噶。即系我学完六年嘅普教中之后咧，你突然间我要应付呢个公开考试， 即系佢唔知点解要咁样去成日转啦，系咪？佢换衫去酒店食饭，换衫去海滩游水，我换衫系咪？你咁样几年去转一个，几年转一个，佢唔知点解噶噃，系咪？ 一般人我相信系会混乱咯，语言 混乱、矛盾、撕裂咯，系咪？ 点 样撕裂啊？喂，翻到屋企默书，阿妈同你用普通话同你默，定用广东话同你默？你默书用系繁体字写定用简体字写？二余四、四个唔同嘅 combination， 系咪？即系咪家嘈好弊啦？ 即系我 跟住佢就嘈阿妈啲普通话唔掂啊！唉，算啦，唔需要你默啦，咁样我搵网上个同学同我默仲好啊，系咪？咁咪亲子之间嘅关系咪冇咗咯？系嘛？好大镬咁。 之前睇一个有线嘅，佢都系做普教中嘅专题咁样，跟住佢就有个阿妈就话啊，我唔有一个阿妈就话唔想普教中，有一个就话想咁样，咁唔想嗰个咧就话。我唔係好信普教中，因為我驚佢翻嚟同我講魚肉丸子定係什麼，我 西紅柿係 西紅柿，所以我驚我去買餸嗰時唔知講乜咁啦。 係啊， 咁呢個係去到一個唔係話都叫做去到張牀咯，即係話你同你個仔嘅交往係。 系啊， 系受到一个好 受到一个几深入嘅一个障碍，一个阻碍啦，系咪？ 大家好似有语言障碍咁冇啦，又 本来普通话系我喺我哋个花园嗰度啊，大家同普通话朋友结交咪结交咯，揾食咪揾食咯。 即系我以前我细细个就系睇李嘉怡笑谈普通话，普通话同广东话系分开嘅， 系分开噶嘛。而家慢慢越踩越深啦，深入到去系阿仔啊同阿妈嗰个睡房嗰度啦，阿妈要用。要讲古仔俾佢听，系咪？究竟系番茄叔叔定啊，话系西红柿叔叔咧？系咪？就系咁样啦。 对，我觉得普通话教中文嗰样嘢系佢嗰最毒嘅地方就系、是，我哋去接触中文呢个咁犀利或者咁柔软嘅语言嘅时候咧，我哋唔通过普通话系接触唔到嘅。而家对于小朋友嚟讲，佢一嘢接触中文咧，就系、是、通过普通话去接触中文。 系啊。咁所以呢度就係一個係幾悲嘅一樣嘢，就係 而且 政府唔同你急啊，佢咪慢慢同你洗牌咯，一代一代洗清洗錯噶嘛，係咪？ 即係等於我哋而家嘅普通話叫做比較好啲，因為由細接觸到大嘅，我都仲係叫做係。到我 你個年代有普通話堂噶嘛？ 有，但係好似係中一二三，之後已經冇噶啦。但而家嗰啲系由小一开始。 你小学有冇普通话？ 好似系一个礼拜一节嗰啲咧，即系同埋嗰啲教嗰啲老师咧都系好渣，因为佢本身都系唔识普通话。然之后咧就俾个学校叫佢压佢，即系压佢去教我哋。然之后咧，我嗰阵时好得意嘅，有个即系中学嗰阵时普通话堂咁啊，有个同学就大陆落嚟嘅咁样，咁佢就普通话系叻嘅咁样，佢识讲普通话。跟住咧，佢要有时咧个老师讲错，跟住佢指正个老师，你讲错咗啊，应该嘟嘟嘟嘟嘟咁样。咁你可以见到当时。而嗰普通話嘅師資係點？我諗而家都唔係話好大分別，所以嗰、那個教育局嗰個報告裏邊都係話，首先就係語境冇啊， 冇語境，因為香港始終大家都係講廣東話。 嗯、 你講話普通話係幾咁官方語言，幾咁大雅之堂都好，香港就係冇呢個語境，我哋就係大部分場合都係講廣東話。 所以而家啲細路仔喺學校咧，好多時間接觸普通話，佢哋普通話係比我流利好多。我讀書冇普通話，要自學。你嗰只咧就係一個禮拜一次，係咪？咁而家嗰啲同學咧又加埋普教中咧，佢哋普通話根本係幾好嘅，係 係唔錯 嘅。咁但係你話個社會冇個預警咧，咁就反而就窒礙咗依班普教中嘅細路仔，佢冇得去發揮啊。咁、所以 普通話叻又如何咧？ 嚇、 你普通話叻都冇，咪係 咯？咁所以咧，如果我覺得想成功推行普教中，你有個預警就係你嗰班 由大人做起， 由大人做起，由高官、由政經商界最高嗰層嗰10% 嗰啲叻人。 咁你應該係同阿崔世安講，我哋講翻好啲普通話。 其他地方我哋唔去牽涉啦，係咪？總言之，行政會會議開會可唔可以用普通話開呢？立法會會議可唔可以用普通話開呢？ 各大嘅院校嘅校務委員會都用普通話開啦。 各大嘅局長同行政長官用普通話開得唔得呢？如果得嘅話咧，作為一個示範咧，我哋咦係廣東用普教中係可以攀上去高官做局長喎，係咪？咁、我咪就自不然跟啦，係咪先啦？ 喂，啲家長真係咁，真係咁諗。 佢係咁啊，但係而家你冇嗰個事實俾我哋跟啊嘛、所以咪斷開咗呢一步咯。 佢做出嚟同埋佢提倡嗰樣嘢係兩樣嘢。 咪就係咯，連佢自己都唔信服，係咪？呢、個先至緊要啊嘛。 咁如果咁講嘅話，咁唔止普教中添。如果你話，香港啲教育你哋班人搞得好嘅，咁你班局長嗰啲仔女做乜全部去曬外國讀書咧？ 係啊，咁所以呢個就係、呢個我諗佢哋自己個內心都矛盾。講真啦，而家啲局長全部係我哋嗰代出嚟，我哋嗰代係粵教中噶嘛。我相信而家做得局長嗰啲 粵英嘅啫，粵英還 粵英或者粵英啊，係啦。咁所以佢哋咧，佢哋考會考啊，考 A level 嘅中文應該都幾好嘅。嗱，問翻佢哋啲中文嘅成績啊，係咪？佢哋中文成績好，如果佢哋又係粵英學校出嚟嘅，咁即係證明咗咩？證明咗粵語教中文係好可以令得你中文 成才啦， 成才同埋做到局長啦，同埋做到常秘啦，係咪？咁樣依、這個我諗佢哋都幾頭痛下，係咪？咪就係咁咯。佢哋自己證明自己粵教中係點啊嘛。 但係呢班人就要被 assign 咗任務，就係你推廣普教中啦。 係啊，咁所以我即係都幾同情佢噶，係咪先啦？ 因為做緊一樣自己唔相信嘅嘢咁樣。 係啊， 所以佢咪咁嘅樣咯，好多時候即係 點樣樣啊？ 咁嘅即係你見到佢嘅時候，你要覺得言不由衷，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咁樣。 咁所以依一副模樣，我哋唉都有時都幾心傷啊，所以都唔好睇佢哋個樣，係咪？睇下 Ben Sir 做節目都好過佢睇佢哋啦，啱啱先啦。 我頭先傾嘅時候，我就問阿 Ben Sir 有冇仔女啊咁啊，你話冇咁啊？ 冇仔女係。 咁我哋頭先就講個問題就係、如果你有一個而家讀緊大學嘅仔嘅話，你會覺得點咧？你會覺得驚唔驚或者擔唔擔心佢嘅？ 都擔心嘅，而家個政治環境，一係擔心佢偏紅，又擔心佢嗱，如果佢偏紅咧。又會俾人哋去歧視喎，係咪？如果佢偏唔紅嗰邊咧，嗰邊咩色好啊？有冇色噶？係咪？ 黃色比較 lame 好 lame， 咁如果唔係嗰邊咧，又驚，即係會好容易俾兩邊人哋去排擠啊，咁樣。 唔係你是但企喺邊都有敵人，都有敵人噶啦。 咪係咯 ，OK， 你話依啲啊，依啲都算啦，係咪？佢叻叻地，但係你而家又做嗰啲工作，又唔知做咩好，同埋好似 樣嘢唔知做咩。 樣樣都好似咁艱難嘅咁樣。 你覺得有咩艱難咧？而家作為 Ben Sir， 我覺得艱難就係向上爬啦。佢根本唔知入咩行業。我嗰次喺大坑都幾中產嗰啲咁嘅大排檔，隔離有個阿仔，佢翻嚟做 intern， 佢喺唔知牛津定 Cambridge 嗰度係 名校， 係名校讀 engine。佢而家都想翻嚟香港去做一啲金融咁嗰啲。 啊 係咪 engine 去做金融喎？係咪？ 佢應該喺外國嗰度做 engine。 咁所以佢咁樣嘅 package 都有啲咁嘅擔憂。你話我哋係香港一般嘅 嘅傻仔傻學係 咪？你又廢青，我哋啲廢中係咪？咁所以我都咁唔容易先至憑得到今時今日先至咁樣先至上到你嘅節目。咁啊 講呢啲啫， 咁梗係講呢啲啦，唔係點撐個半鐘啊，大佬？咁樣點樣去令得我哋而家啲後生仔能夠比較自在啲去揾份工咧？係咪先啦？大學生呢度係一個問題，都叫做大學啦，係咪？ 副學士嗰啲咧， 但係大學其實都係得十。 副學士嗰啲我都教過，我都明解佢哋。 你教副學士㗎？ 我梗係教過副學士，魏俊我都教過啊，大佬。 魏俊啲人係點啊？魏俊啲人 魏俊啲人好似魏俊咁樣， 之後做咗警察， 警察又有，或者自己去創業做老闆又有， 嚇都有出色啊， 都有出色啊。咁所以有一啲高級文憑咁嗰啲，嗰一紮咁點樣樣咧？我哋而家個社會嗰個 concept 就係一定要讀大學咁樣，又有一紮啲嗰啲咁嘅私立啊，嗰啲咁嘅 top up 嘅 degree 咁樣。將所有的智力、啊、所有的人全部摸到上去是大學的一條路這樣，這個思想我不理他出來都什麼事做，這樣的思想已經不是很健康了，還走出來現在去做些什麼事呢？這樣 其實你說那個 這個都是 挺悲哀的， 新入去那個其實都是 10-20% 都不夠。 是啊， 咁另外80%做咩咧？我 咪就係咯。 我自己我冇心機，或者我冇能力去理其他嘅同學究竟做緊乜嘢啦。但係我自己就會讀完大學出嚟，即係我叫做好努力咁樣叫做入叫做讀大學咁樣。咁而出到嚟都係 讀咩科？而家調翻轉頭，等我訪問。 係你訪問我歷史啦，歷史啦， 係啦， 歷史係啦。咁但係歷史係就我好多同學都去咗教書。 嗯， 因為好多。都系呢啲噶啦，都系教书咯。咁但系嗱，我嗰个谂法就系、是，我唔想教书。咁有冇第二条路咧？冇咁样。 嗯， 咁就面临一个 你系特登去抗拒一样嘢系咪？ 诶， 特登咁样咧，都真系唔中意。你有冇教过书啊？或者补下帮人补下习咁有冇？ 都冇，都冇， 都冇。O K。 因为我好惊，我好惊一啲人佢唔识我识嘅嘢，然之后我要慢慢咁同佢讲。不过其实我而家都做紧呢啲嘢。 系咯系咯。 你慢慢，你嗱你我写嘢俾你睇，如果你唔中意睇嘢， 我30分钟说服佢出，跟住出嚟教书。 我讲嘢俾你睇咁样，唔系我讲俾你听咁。 我两皮几 G M 出嚟， 唔错啊， 系啊。 因为老师即系我之前都访，即系都调同阿清永师做节目咁样啦，佢叫佢帮我手咁样，咁佢又做老师啦，咁佢又讲话老师其实都要安定，但系都非常之好多嘅，例如里边呢啲人事问题啦，佢又教得书嘅，佢教得好嘅，但系反而佢话教得好啊，俾人屌，即系俾嗰啲里边嗰啲人打压。 啊，咁啊，当然啦，你做到咁高质出嚟系咪先啦？ 好大竞争啊！ 好大竞争，好大压力噶嘛？ 有冇呢个竞争啊？ 我无视啲竞争，我都唔理噶啦。我而家做自己嘢，即系大学就依一样好，但系你话中小学咧，一定要去面对呢啲 好多人事问题。佢话、 啊、你越高级就越多呢啲，我哋啲低级冇资格去睇见呢啲。 佢又教中学啊嘛，佢教中学啊嘛，咁所以我哋去好多同学都系好似冇，我觉得嗰个问题就系、是、做老师，我唔系话好排斥， 系， 但系我好惊嗰种我读完小学咧，我就读中学，中学咧就读大学，大学之后咧就拣个科，拣个科之后咧，你一定系做嗰行噶啦，我好惊呢种咁嘅叫做齿轮带式嘅，一定要咁样，我可唔可以拣下你 A B 餐你俾我拣啊？系咪先？ 拣下第二个齿轮咯，都系齿轮 嘅。系，但系你起码你有拣过啊嘛，即系冇个人冇咁感觉上冇咁宿命啊嘛，即系我一定有呢条路噶啦咁样。虽然做老师其实都唔错， 嗯， 即系一定冇我而家咁。 即系你都系当时系考虑过。咁多頭先嗰啲因素喎，但係清晰地考慮。 但係問題咧，我講我都應該冇揀過，因為我喺2014年嘅時候未畢業嘅時候咧，就發生咗香港就發生咗啲好大件事嘅政治問題咁樣，咁就已經開始搞啲政治問題咁樣，政治嘅嘢咁樣，所以就咁啊個樣又即係個樣又好快黃咗咁啦。 OK， 咁就 但係點啊？你個樣我覺得。 咁唔關呢樣事嘅，即係啲人 又好過我啦，我咪揼下揼下。 啲人會好煩嘅，即係有啲人咧會佢堅持喺個網上面講嘢，但係咧佢唔會出樣。 嗯， 咁有好處嘅就係、是、你可以做一啲比較，例如我有一啲成日同我傾偈嘅，佢係政府裏面嘅公務員嚟嘅。 嗯。 但佢之前香港獨立咁樣，即係你可以有一個咁嘅轉換咯身份。但係我問題，我公眾形象同埋我嘅私人生活已經連成一線，我就冇咗所謂嘅嗰個轉環嘅餘地、轉環空間。咁所以就會變咗當時做完呢個雨傘革命或者雨傘佔領運動之後咧，已經因為我覺得嗰陣時我嘅 你嗰時有出埋樣係， 計啦， 梗係添啊！因為你話你喺旺角喎， 我細細個嘅唔係我叫做開始寫嘅時候已經冇一個話我要，因為嗰陣時唔識死嘛。如果而家俾我揀多次，我可能會唔好出咁多樣咁樣，好似有自由啲咁樣。但係當時就唔識死啦，就覺得出樣出樣都冇所謂噶嘛。 嗯， 咁樣，咁所以好早已經出咗樣，咁所以我畢業嘅時候咧， 嗯， 個畢業禮記得仲係十一月幾， 嗯嗯， 十一月幾咧嗰啲嗰陣時雨傘革命都未完咁樣，未清場噶嘛，跟住見到啲學生有時可能係啲社工係特別 active 噶嘛，咁啊攞曬啲黃姐，雖然我自己覺得有啲柒咁樣，但 anyway 嗰陣時黃姐都仲未變成一個柒嘅。嘅象徵嘅， 係啊係啊， 咁啊，大家拎住上去抗議咁樣，咁啊之後就冇好就冇再去話經歷一個揾工嘅時間，因為一路做落去。 啊，嗰時好似係咪浸大嗰個 ceremony 好似係第一個感激嘅嗬，係咪啊？ 我諗係早啲，我哋可能係 嗰時仲係吳清輝教授做校長係咪？ 唔係，係 咪已經唔 係？吳清輝之後嗰個叫做但係嗰個都係一個比較叫保守啲啦，佢哋話。咁樣，跟住咁，所以就我已經冇去話去揾工嗰樣嘢，因為一路做落去啦。咁啊，一路好多嘢，即係可能去 網媒啊， 出書網媒啊，跟住自己啊，之後可能慢慢出書，跟住之後又一年前又做咗呢個節目咁啦。咁所以就一直以嚟都冇去 正式去揾工。 係啊，咪揾過嘅，但係揾唔到。嗱，嗰個 揾過嗰啲咩工啊？係咪教書工啊？ 正常嗰啲，可能就傳媒啊。但問題是我唔知係因為我已經俾人知道咗我嘅正義立場或者乜嘢，所以就唔係好順利咁。但係嗰段 period 我係會有一個好強烈嘅感覺，就係哇！如果我係一個普通嘅學生，咁我係冇 develop 呢啲嘢出嚟，咁我起碼我而家都叫有啲嘢做啦，有啲真係有啲錢使咁樣。咁如果冇嘅話，我去從零開始，我去揾一份工，然之後慢慢打嘅話，那個。心情係幾慘咧，即係我有啲同學咁樣，佢而家可能或者啲識嘅人，佢可能係 year three 咁樣 year four 咁樣，跟住差唔多畢業啦，揾工嘅時候，佢同我講：哇，好想死啊，揾唔到啊咁樣，或者唔知道自己做乜啊，或者你一揾工嘅時候，你會覺得你自己好 useless 嘅，對呢個社會係 啊，幾無力感啊，所以我覺得即係而家嗰啲大學生你想揾工易揾啲咧，你唔係 year four 先嚟揾噶啦。 year two 啊， 你係 year two year three 開始幫自己製造多啲嗰個 CV 厚啲，嗰時已經要開始打造。死啦！我唔用打造，我都唔知道用乜。我似 咁係，我覺得係打造 OK 嘅，用人力打造噶嘛，件事係用人力。 嗰時就要又要從 year two 就開始去諗，開始要搞，用個搞就開始要搞呢一壇嘢，所以係咪越嚟越辛苦咯？本來 year four 我小讀讀嚟喎 ，year four 去揾工啊，原來唔係 year three year two 就開始咯。系咪開始去參加嗰啲扶青啊，嗰啲 ISIS 嗰啲好大組織嘅嘢，去開始去爬去幫自己攞個位， 或者入一啲叫做，有啲人就馮景欣同我講話，佢而家暑假嘛，咁佢諗住揾工喎，咁啊即係叫揾啲 intern 咁啊，咁啊佢就話如果國際特赦組織好唔好咧？話好啊，幾出名啊，個幾靚啊，那個體咁樣，咁但係即係話佢哋其實係大學生。以前就叫做你努力咁讀先讀到上去嘅嘢，咁而家變咗好似人人都有咁樣。 係啊，你要努力讀呢個字不然啦，仲要加埋另外嗰啲一抽嗰啲咁嘅 experience 嗰啲嘢唔係話咁突然之間嘣一聲，你要儲翻嚟噶嘛。 同埋有時都講啊，人物啊，識唔識人啊？ 係啊，咁嗰啲我又唔理啊，係咪？咁嗰啲係際遇啊，但係你嗰啲大嘅會係咪？我頭先講嗰啲大嘢。系咪？咁你入唔入咩？系咪？你唔入 ，OK？ 咁你要面對自己，咁你做乜咧？當人人做緊嘅時候，你唔做，淨係喺度為自己去搞靚自己個成績表，你呢個係輸蝕好多噶嘛？ 我 你唔喐你就輸蝕噶啦嘛？ 呢個我即係等於去問翻，即係佢講翻，即係有冇一個仔喺或者一個女嘅問題，就係唔好話大學呢啲嘢啦。小學你會俾唔俾玩 playgroup 啊？你要唔要佢讀呢個普通話幼稚園咁啊？ 哇！又撐去我依一個冇仔女嘅人嗰度去講仔女，你頭先嗰壇嘢講曬噶啦，你扎扎地地就係講到話你用有雨傘革命依一抽 experience， 咁跟住揾工揾得唔係幾開心咯，咁跟住點啊？跟住冇噶啦， 係啊！ 哇！你寫得咁，你自己幫自己特赦咗出嚟， 特赦咗噶啦，因為我因為嗰 嗰時唔開心之後，有冇去繼續定咗話再繼？因為你嗰時係。有呢啲咁嘅網媒呢啲嘢搞揾到食係嘛？嗰度會有個 都唔叫揾到食啦，但係叫做有啲嘢做，同埋都幾過癮啦。有時啦，咁有時俾人鬧唔係咁過癮。咁但係我喺度諗嘅咁樣嗰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唔係喺我讀緊書嘅時候已經 develop 咗一個 盧 斯達呢個身份出嚟， 係啊， 咁我 一畢業嘅時候我做乜撚嘢咧？好驚啊！嗰陣時就，所以個問題就係我一啲同輩嘅人就係面臨緊呢個問題。係 咯，佢哋咪係一條一條條出嚟咯，係咪？ 係好好 個盧斯達出嚟啦，孤立咯，坐過兩次你已經同佢哋分開到啦。 唔係，其實盧斯達一條友嚟嘅。好，我哋去一去廣告先。